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六十集。 臭小子，你敢打下我的将军岭，看本大将军怎么收拾你！ 高飞横眉怒目，抬手折断一截树枝，兜头对着沈觉的脑袋就是一敲。沈觉一下被敲懵了，高飞的树枝却已经暴风骤雨一般落下，仿若夏日的雨点密密杂杂落在水面。沈觉忙举起木刀抵挡，慌乱之间居然只隔住两三下，剩余的招式通通打在了身上，火辣辣的疼。这个疯子怎么这么快？如果说夏侯恋是春日林间的和风细雨，那高飞就是老天爷发了疯往他头上泼的一盆洗脚水。沈觉终于气了颜面，抱头鼠窜。夏侯恋第二天早上起来，发现金疮药敞着盖放在桌上，沈觉躺在炕上还熟睡着，苍白的脸多了平日不曾有的安详。他必定是累惨了，要不然不会不记得把金疮药放回原处。沈觉龟毛的令人发指，平日里脱了的衣服没挂在衣架上都要被他指责一通，夏侯恋不知腹诽了他多少遍沈大小姐。沈觉就是这般性子，严以待人更是苛以律己，他发起狠来简直连自己都不认，不把自己折磨得脱层皮不罢休。夏侯恋这样打小浪荡惯的性子，也不知道是怎么跟沈觉处好的，他自己都觉得神奇。夏侯恋收拾好自己去膳房领了大家的早膳，刚踏进顺贞门，就看见一个满脸褶子的老太监站在门墩边上笑眯眯地看着自己。 少喜呀，病好了？哎呦，瞧你这身子倒是结实了不少啊。这几日干爹我忙得厉害，不得空啊。这不嘛，好不容易给折腾完了，这赶紧就过来瞅瞅你啊，甭见怪啊。 他拎着一盒吃食走过来道， 这是你干姨爹打南直隶送过来的赶月斋的巧果芝麻酥糖还有大方糕，我不爱吃甜的，你小孩家给你拿去解解馋吧。 原来是四喜的干爹，夏侯恋心里有些七上八下，方才还琢磨着怎么叫人，赶巧这货自报了家门，免得他兜兜搭搭露了马脚，连忙作了一个揖，嘴上抹油道： 老干爹您惦记，儿子打地府里转了一圈，阎王爷说还要留着儿子的小命孝顺干爹，就把儿子给放了回来，您快里边请，封地里站着要着凉的。 老太监呵呵直笑，摆了摆手道： 还不来不来，今儿一大早番帮人就送了一匹汗血宝马，我一会儿啊还得回去看着这帮小崽子给那匹祖宗刷毛呢。 意味深长的顿了顿，老太监耷拉着眼皮看向夏侯恋道： 皇上啊得了匹好马正起兴致，说这十五啊要去猎场走一遭，打巧呢我手底下御厩那个曹郎病了，看着有些凶啊，许是轻易好不了了，你要不要替个班儿啊？ 说着又笑眯眯道： 嘿嘿，你不是总想着离开前夕寺所吗？这回围猎贵人们都去，你就去露个脸儿，说不准呢还能挣个好前程。 夏侯恋一个假太监跑去凑什么热闹，正打算拒绝， 后边传来沈觉的声音。 严公公，四喜大病初愈，精神头上不济，贸贸然跑去伺候，只怕会冲撞了贵人，不如有小的代劳，不知公公意下如何？ 严公公上下打量了夏侯令几眼，道： 咱家看四喜的精神不错呀，仿佛还硬朗了很多啊。 沈觉一个眼风扫过来，夏侯令脸忙捂着心口，嗷了一声，道： 啊啊，干爹，你有所不知啊，儿子这叫虚壮，虽大病没有，可小病不断，如今心口也犯了疼痛的毛病了。哎呀，儿子是没有这福分去伺候了，不如就让沈公公去吧，他是我好兄弟，他去也是一样的。 燕公公叹了口气道： 哎，行吧，你自个儿没上进的心思也就罢了，沈觉呀，你明日过来，咱家领你熟悉熟悉玉旧。 沈觉低眉顺眼应了声： 是。 严公公甩着袖子走了。夏侯恋望着他佝偻的背影狐疑道： 无事不登三宝殿，病着的时候不来，病好了反而上门来了，恐怕这厮居心不良。 无妨，只要围猎能见着魏德便是好事。 沈觉扶了扶袖上不存在的灰尘，举步进了屋。夏侯恋大骇，这不要命的该不会想趁围猎刺杀魏德吧？京郊十里坡演武场上，两个兵士正在比试，两人都使窄背长刃的雁翎刀，来来回回过了几十招，刀光犹如滚雪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外边围了一圈的人时不时叫几声好。司徒锦正在擦兵器架上的兵器，时不时瞄上几眼场上的情形。他来这儿的第二天就被下了个下马威，兵营不似羽林卫，羽林卫里头的都是正正经经考武举上来的武官，要么是世家门第选出来的子弟，而兵营的兵士良莠不齐，流氓乞丐出身的大有人在。新兵刚进营，免不得要挨一顿老兵的折磨，端茶送水倒夜壶是常有的事儿。再要不然投靠一个老大，给他鞍前马后当小弟，到了第二年自己成了老兵了，就能欺负别的新兵。这是军营里从老祖宗那传下来的传统，兵痞子别的不行，单把这发扬得淋漓尽致。司徒锦算比较幸运的，因他生人勿近的模样，秋八们掂量他不是个好欺负的，便给了他一个擦拭兵器的活。司徒锦很喜欢这个活，他没有什么朋友，刀剑便是他最亲密的伙伴。他觉得和刀剑相处比和人相处要容易些。场上的人打得难舍难分，司徒锦擦完了最后一把长枪，站在外围仰着头看。如今明显是长脸的那个汉子占上风，他数次轮斩，把另一个人几乎逼到了高台的边缘。他的刀招朴实无华，说好听点走得大开大合的路子，说难听点就是拼蛮劲儿。一把细细的雁翎刀挥舞的却像大铁锤，凭着蛮力砸在对手的刀刃上，两柄刀都响起不堪重负的长鸣。司徒锦摇摇头，这样的人是不懂刀的。长脸汉子又是劈头一砍，对手脚尖轻点地面，全身避让，长脸汉子回身横扫，刀光雪亮。司徒锦轻叹了一声： 错了。 哦，哪里错了？ 旁边有人凑过来问道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